出嫁。 红红的烛火在寒冬，我的心也着得发烫。红红的双膝一眼中，脸上却挂着泪两行。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，也许我们从来不曾走过，但它一直在那个地方，总在那里。迷失的人迷失，相逢的人相识。今天夏天要给你分享的音乐，和你一起来追忆似水流年，让我们的音乐带着你飞向记忆的每个角落。张睿带来雨中的红玫瑰。 站在雨中的我显得很狼狈，手中拿着红色的玫瑰，你拿手帕帮我擦干脸上的雨水，

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爱的外地 歌唱出了许多刚刚和恋人分手的朋友那种矛盾的心理。我想真正要做到平心静气和不闻不问，对自己来说还真的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，倒不如自私一点，暂时就把他当成敌人，这样也会让自己好过一点，你觉得呢？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由林忆莲带来的 Bad Man。 在你问我之前，让我看你的脸，穿过你的眼，

中央，挣脱这茧，你却不懂呀，一切的风把肆意的蔓延， 在这地狱战斗的血肝与衣，贪婪的血液将被驱逼，善良的勇士为自己聚集，英勇的灯下万千之巅，是否是有放新的世界，英雄们看伟大的诗篇，静止那时间， 就让狂言在梦里，仿佛在那召唤者中央，挣脱这茧，你却不懂呀，一切的风把肆意的蔓延， 战斗的风格将地狱，战斗的热血的寓意，贪婪的血脉将被驱逼，善良的勇士们自聚集，英勇的灯将万千之巅，是否曾有繁星的世界，英雄航海伟大的诗篇，静止那时间， 就让狂言在梦里，呐喊在洪流，在历史背后听说撕裂的谎言， 将地再重现，胜利将会再重演，屹立在烽烟，就是荒诞的容颜， 痛的剧烈，生死离别，奋战于前。 小心怕你走掉，爱你越深心越糟，放不掉逃不了，又怕你的爱向别人靠，爱上你我结束难逃，为你做爱情的牢，一辈子让情锁在我胸口

守恒你，我们学会告别低谷的想念，越想越危险，越想见我们忘了学怎么誓言，深夜该怎么不掉眼泪，还不了解爱的情节，夜半下的片不再上演，我们忘了学怎么誓言，眼睛也能举不好失眠，偏让那不经意的遇见可视而不见，我们都演着空空的初恋。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，深夜该怎么不掉眼泪，还不了解爱的情节，夜灯下的片不再上演，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，已经变脸只不好失恋，偏让那不经意的遇见可视而不见，我们都演着过红了的双眼。 早已经厌倦这样的自己。我看着镜子，却不能为你。我想改变你原来的样子，你心上的地址是我遗忘的城市。你心上的地址是我飞行的城市。 4月42日，集美家居燕郊店媒体见证诚信服务周盛大开启，来电享家具3%现金补贴，建材海量特价，更有4999元免单大奖。地址：天子庄园对面，热线电话0316715-3305，更多详情敬请来电咨询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科学家能把一滴眼泪里所有的成分都复制了，包括水和盐以及气味还有温度，他所复制的，请问能不能被称作一滴眼泪呢？这是一个疑问。接下来的歌来自苏慧伦，拜拜 baby。 风吹的孩子转过一步是没有呼吸，原来我必须承认自己错过许多风景，而我还以为你的爱就像那浪不断流，爱情不一分离原来没有交集，可以不在意你模糊成都，这些的爱可有可无，我比谁都清楚，有一个字里带着你这个风筝，我怀疑他又回到中国留在云的故事。Used to be so beautiful. Dreams of you and me. 失败的时候自己担待路，就算我们偶尔也没争吵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。你曾经为了牺牲和跌倒，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也刚好天与白白 baby。 咖啡喝一杯然后听一听，但谈想说一杯我收起来的每个音，窗边的黑钢琴你穿着新的灰尘，而我的手指头才会重新长得变冷。深呼吸把最多来的忘得清晰，当作是一个人喜欢孤单单的滋味，像地下走的猫它穿着白衣服，只为了隐瞒黑色的肌肤。 Dreams, dreams, they used to be too beautiful。 Dreams have me in you。 也许其实被你的梦早已清醒，只剩下我独自找新的路。你开心就说什么都好，失落的时候走起短短路，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。你曾经为了牺牲和跌倒，你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刚好 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，在小小的期待、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当中度过每一天，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懂，做最后的转身离开。周杰伦带来《算什么男人》。 亲吻你的手，还靠着你的头，让你当胸口，那个人已不是我。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，哦，难过。日子开始过，我没你照样过，不会很难受，我会默默的接受。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始过，就足够。

心里错开。 上，啊，男孩姑娘。